办公 办公 报销 报销 吊销 吊销 大家 大家 电灯 电灯 诞生 诞生 代沟 代沟 细胞 细胞 信息 信息 信心 信心 象征 象征 似乎 似乎 夏天 夏天 散心 散心 圣经 圣经 卫星 卫星 看书 看书 念书 念书 报关 报关 税收 税收 射击 射击 客机 客机 列车 列车 故乡 故乡 丧失 丧失 用功 用功 树根 树根 一家 一家 教师 教师 盖章 盖章